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自己没那么难》呢一集嘅下一节啦。咁好开心，头先同个 Jack 老师分享咗佢本书啦。咁喺继续讲埋落之后之前咧，咁我都要提翻大家嘅。咁当你哋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可能你对本书有兴趣，而你真系买咗本书咧，咁其实阿 Jack 咧都有一个礼物俾大家嘅，就系、是。咁就係赠送呢个爱自己嘅资讯，咁就係喺佢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呢，当你自己心情测试咗七日之后，记低你嘅色彩选择，将你嘅色彩选七日嘅色彩选择呢，就喺置顶文章嗰度留低你嘅 comment， 咁Jack 呢就会 PM 回复你呢，就会係同你哋做一个色彩心灵资讯㗎啦。咁呢个资讯内容都好宝贵㗎。咁就佢都会联系返本书啦。咁但进入一个更深入嘅层次啦。咁呢个系一个好笋嘅活动。基本上佢系为我哋呢个节目特别提供俾各位听众。 冇 错。多谢先。哦，好感动。咁就继续落去啦。喂，咁七日之后，上集我哋讲过啦，我哋做一个记录返自己嘅颜色选择啦，跟住睇返有关嘅文章呢，知道自己呢期担心啲咩， 冇错， 或者忧虑啲乜嘢嘅。咁我知道咗咁点先。 咁其实知道咗之后，每一篇文章都有啲少少嘅练习俾你去选择。有啲系问返自己一啲问题啦，因为有啲时候呢一啲嘢系不停 check 返自己嘅。咁有啲时候系叫你做一啲 exercise 啦，出去行一行啦，睇一睇天空啦，呢啲唔同嘅exercise 咁样。咁你话咁做完之后又点呢？其实你做完之后有少少改变嘅。做少少做少少，每一日都会有唔同改变。就算你每一日揀色彩，其实你已经系同自己倾紧偈。每一日你系好细微嘅改变，你第二日揀嘅色彩又开始唔同啦。咁其实系松紧自己嘅。咁呢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真系有揀咗几日嘅 case study 啦。第一日佢揀嘅时候，佢觉得我知道有呢啲问题，但系我点样连接翻自己嘅感觉呢？咁嗰时候就建议你做下呢个 exercise 先，但系你继续揀。揀咗几日之后，真正嘅问题其实嗰一日佢都自己知道系感情，但系佢揀咗前几日都唔系感情上边嘅一啲文章。咁到第七日嘅时候，嗰篇文章佢需要就係佢我好需要一个人爱我咁样嘅一篇文章。咁佢自己睇返自己，其实 block 咗咁多嘅感情俾自己面对返自己真正嘅需要，要几日先可以慢慢揭开嘅。 咁其实好似剥洋葱咁啦，我希望即係大家我哋香港人啦惯咗咩都要快。但係一个治疗啦，或者对自己嘅内观啦，简单咁或者正观呢，其实係要一个时间去慢慢腾出嚟㗎。我哋唔可以人一嘢好似把刀咁插落个心度，其实冇人顶得住。 係啦，其实好多时候太快你系顶唔住㗎。 真系顶唔住㗎，真系。 你有啲时候太觉得冇咩感受嗰篇文章，可能你一下顶唔住，所以冇感觉。 系啊，因为我哋个脑咧，之前我哋都大家都会知道，其实我对个脑有固有好多唔同嘅程式嘅。咁一 out of 呢个程式呢、這个框框嘅嘢咧，我哋系唔会接受。但系问题，我哋要去学习去重新无极限嘅自己，即系去令到自己涉猎翻我哋遗忘嘅潜能啦，或者部分，你就系要慢慢去打开呢啲咁嘅帐篷咯。咁而透过呢本书系其中一个方式啦，可以令到我哋慢慢去接触翻我哋真实嘅情感啦，面对真实嘅自己嘅其中一个方法啦。我谂系 冇错啦。其实呢个都可以分享另一个case 啦。咁有一晚我哋真系输出咗啦，咁一群朋友食緊饭，咁我攞书同大家分享啦，俾大家测试一下啦。咁其中有一位女士，佢测完之后觉得唔係呀，我唔觉得咁样喎。但係呢本书就係轮流啦，去到唔同嘅人手上边，每一次经过佢又留低喺手上边，又睇一睇见一见，又觉得唔係咁样喎。对到啲成个 gathering 完咗之后就话，我觉得应该系讲到啲嘢啦，所以系要时间俾自己慢慢打开自己，消化一下我睇到嘅嘢。有啲时候你觉得唔系咁样，其实系唔系 underline 系咁样，只不过你未接受到咧。 是啊，因为好像你这样讲呢，即是刚才那个个读者啦，他开头以为工作，但点知最后是原来是感情。 是啊，其实都都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的，或者是有另一个读者的 feedback 是说啊，这个这一篇是讲紧工作，但是我都不是做嘢的，我是家做妈妈这样的嘛。咁其实呢个工作唔系代表一定要出去赚钱个工作，妈妈工作都唔会少过出边打工嘅人嘅，你做嘅每一件事其实都系你今日嘅工作，所以有啲时候入边嘅一啲对字嘅理解或者自己点样运用，你将佢嘅框架打开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其实呢一篇文章系同你讲紧乜嘢，咁你就会 click 到心中要嘅嗰件事啦。 是啊，其实即是譬如我自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譬如琴日我抽到嘅嗰个颜色就话俾我听，我比较迷失嘅迷失，因为好似唔知道我个方向去到边度咁啦，即是工作上啦。咁今日呢又有少少改善喎，因为佢俾咗个提议我，就係话唔紧要啦，我哋你有个目标喺度就见步行步，一路慢慢去完成。take 呢啲少少嘅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就变咗个大步。即係可能两日嚟讲，其实我会觉得自己都有一个改变啦。 冇错。 即佢个已经系转咗啦个方向。 係啦係啦。其实你每一日咁样同自己做一个咁样揀色彩同睇文章嘅练习系好重要嘅系点样。因为我哋好多时候都觉得冇人听我哋讲嘢，最少你自己听到自己讲嘢嘅时候。好似小朋友一样，你一路嗌一路嘈，冇人理你，你会越嗌越嘈嘅。但当你有人听你讲嘢嘅时候，俾你一个 respond 嘅时候，你会自己平复啲噶。咁我哋对自己都系一样系咁样嘅。 系啊，因为好多时你好难，唔通我冲紧凉嗰时自己同自己讲嘢对住块镜，咁我谂对咧，当我老细顶唔顺。咁你咁我哋始终都要去面对自己咯，呢个系好紧要，因为尤其依家我唔知大家2017年就嚟完啦，2017年可能对大家系一个好辛苦啦，或者好转变啦，其他所有嘢嘅一年，咁我下个礼拜会讲噶啦，买个白先，咁但系2018咧，我想讲能量上咧系更加旺盛、更加犀利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好多嘅阴影啊，我哋嘅内在阴影其实会炒晒出嚟嘅。依家已经慢慢大家都会浮现到啦，即系唔好理嗰啲奇怪嘅美国总统讲埋啲无谓嘢啦。Anyway， 嗰啲就系只不过系其中一个阴影，大家去，大家冚住，而发觉依家嘅能量咧，所有嘢其实系唔可以冚住，系我哋要去面对。 冇错啦，我哋会将呢啲嘢慢慢慢慢为自己攞出嚟咯，因为冚住系帮唔到自己噶。咁慢慢攞出嚟，你先会知道咩系你真正中意，咩系你唔中意噶。咁我哋可以做选择噶嘛？咁啊，拣我哋中意做嗰啲嘢嚟做咯。咁书就系俾自己有一个比较有少少方向同 support 咁样咯。因为有啲时候叫我哋自己谂一啲嘢出嚟，你系冇咗方向噶。好似好多时候问你，咁你到底要乜嘢？大家回答多、啊、我唔知喎、 啊。因为其实俾返一个 focus 俾返俾我哋啦。因为有啲譬如我自己又好鍾意玩神谕卡嘅，神谕卡嘅意思即係有一啲唔同嘅天使卡啦，之前我都讲过啦，天使卡有一集讲天使卡。即係其中一个方法係将一啲高阶嘅灵性导师嘅俾一啲指引啊，俾翻我哋对于当下我哋嘅现状嘅一啲指引啦。但系其实呢本书同唔同咧？ 呢本书比较唔同，因为嗰个系一个guidance from above。咁呢本书其实系 more of a guidance from 你自己心中，所以你嘅眼连接翻你嘅感情、你嘅心嘅时候，帮你拣出而家当下你最需要嘅系乜嘢。就因为咁样，所以你有少少改变嘅时候，你拣嘅色彩又唔同啦，你又反映紧唔同时候你嘅需求系点样，咁样可以一层一层俾自己了解自己多啲，俾自己听翻自己嘅需求多啲。 其实都系联系翻我哋自己本身嘅内在智慧，系咪？ 冇错啦， 跳过咗我哋头脑嘅分析啦，基本上联系翻我哋嘅真心啦。基本上我哋真心基本上都好有智慧嘅， 好有智慧，加埋你会比较。可以带出自己想做嗰件事咯，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好多唔同嘅人，俾好好嘅 consultation 嘅 result 或者系 guidance， 但系做唔做到又另一回事。 系啊系啊，因为譬如我好多时玩卡嘅，佢就话 omega omega， 即系你掂噶啦，你就路路通，你最后做嘅嘢会成功，但系我就嗰阵时好迷茫啊。 系， 佢净系话俾我听，你会 OK 嘅。 咁但係我點樣去到 OK 嗰段成功嗰段時刻呢，咁我要自己會繼續去學習去探求啦。咁但係你呢本書就調返轉啦，就係、是、陪伴我哋每一日每一步去慢慢去認清自己嘅需要，去最後係搭返正我哋心里面真心想行的道路。 没错啦，它是一本陪伴你的书，好像你有个 guidance 或者自己 set up 一个目标，那这本书就陪你日这样怎样行到好那个 guidance 的地方，或者你想要的目标的地方，它给你每一日不同的方式带着自己行过去那边。 即系其实冇得呃啦，基本上 系啊，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呃自己嘅， 我惯咗噶嘛，我好好啊，好好，但系翻到屋企就唉，好唔开心，系咪啊？即系对住人好似好掂， 系啊，咁面对翻真实嘅自己，有啲时候唔容易，但系如果你肯俾自己呢个机会，爱下自己，关爱下自己，其实你自己嘅感受会差好远，好唔同噶。咁好似啱啱 Mika 都讲过，下一年嘅唔同嘅 energy 出嚟啦，所以爱自己呢本书，你可以日日咁样帮自己睇下，睇下自己今日需求系乜嘢。之后我哋都会带出唔同嘅方式，俾大家多啲 support 唔同嘅活动。爱自己呢本书又会都会有一啲活动，爱自己开创你嘅2018咁样嘅方式，帮大家有个 structure 执翻你每个七日咁样嘅 result 之后，点样帮你带你去你想追求嘅目标。 因为其实佢本书咧有讲到佢本书呢本书其实包含到好多唔同嘅层面嘅，就系、是、色啦、色彩啦、音就系音乐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咁但系其实仲有香、心、觉、法噶，哇，系咪呢个唔知咩嚟嘅？香系咩啊？快过嚟听。 香其实系香薰，咁我自己都会有一啲香薰嘅 blend formula 咁样，下一年都会带出嚟，用唔同嘅香薰加埋 energy 做出嚟嘅，咁呢度都会透露先啦，我哋下一次再见面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有一个 special present 俾大家㗎。 就係、是、我哋透露少少啦 ,2018 年呢，咁我同阿 Jack 呢就会有一啲新嘅互动嘅，我哋会喺 Facebook不定期做 live 啦，我唔敢讲我每个月啦定每个礼拜做啦。但係我哋会做一啲嘅 live 呢，就係、是、做主题都会系点样去爱自己嘅。咁可能最方便嘅媒介就係透过呢本书啦。咁佢会系作为一个中间点去引申去联系我哋唔同嘅界别啦。咁譬如头先我话香薰啦，又或者我哋会基 base on 你哋嘅色彩选择啦，喺呢个 live 里面做一个小小嘅咨询分享啦， 系啦，冇错， 系啦，又或者系会系喺里边会讲一啲方法啦， 冇错啦，回答一啲问题啦。咁有啲时候你可能一啲问题需要多啲意见，多啲其他人嘅分享。咁我哋 live 都想 provide 一啲咁样嘅 service 俾大家。 系啊，咁同埋不定期喺个 live 里边，其实都会有啲抽奖嘅。咁我哋都希望有一啲回赠啦，俾翻一啲你哋咁爱自己嘅一群咯，系咪一个稿赏系咪？ 系啊系啊，其实如果你可以俾自己呢个时间用呢本书或者神珠睇 live， 咁你呢个系关爱自己嘅一个方式其中之一啦。俾自己机会呢个系好难得啦，用呢啲时间慢慢睇下自己呢一排。书上边睇到有啲咩问题啦，或者系自己生活上有啲咩问题，我哋都可以透过 live 呢个 media 揾啲方式帮大家陪伴大家解决一啲问题啦，或者揾到一啲 clarity， 或者帮你睇下点样做一个决定系最好噶。因为呢个都好多时候好多人问我，咁我应该做咩决定呢？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亦都有一个 reader 系咁样，我应该做咩决定？我唔知紧呢个色彩嘅时候，佢叫佢你 calm down 先，你回翻宁静先。咁呢个其实系佢当下需要，唔系做任何决定嘅。 系啊，好多时我哋个脑想一足即到个终点，咁其实中间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路径去到嗰个终点嘅，但我哋就有时就忽略咗嗰个路径啦。 係啦係啦，咁呢个色彩同入边嘅文字就会帮你慢慢搵返呢个时候我缺乏嘅系乜嘢，咁嗰时候我点样可以达成我想要嘅目标啦。 咁但係其实又同星座测试有冇咩唔同啊？ 咁好多人都会问呢啲问题，其实咁我又睇星座又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做咩嘢好啦。咁其实星座系你出生嘅时候成个宇宙嘅能量 是有影响你的 constitution 同你做嘢嘅 pattern， 呢个你会明白，加埋唔同时候星行星行嘅呢个位置都会影响你嗰个时候发生嘅事。但系呢啲事情都会发生，你嘅能量都系咁样跑，但系跑嘅当下，你应该用点样嘅心情去面对呢啲事情呢？咁呢个都系睇翻自己嘅感受，都系用呢本书嘅色彩嚟俾你随时连结翻自己当下嘅需求。 因为其实譬如我自己啦，我自己都有一个分享，就系话，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能量体嘅，咁其中一个系情感嘅 emotional 呢个 body 啦，头脑嘅 body 啦，能量嘅 body， 同埋我哋呢个肉身啦。咁基本上我哋听过好多次，其实我哋发生身体上觉得不适啦，或者有啲唔舒服，其实系可能系我哋其中一个能量体。基本上如果我哋四五个能量体呢啲全部都系整合得到嘅，亦都系运作得顺畅咧，其实我哋系冇病冇痛，亦都会系好长寿嘅。咁而当某一个部分出咗问题咧，其实就有啲失衡，咁可能会引致到情感上、身体上有啲唔舒服，即系好似头先我开头上个 part one 讲我个心口痛啦。咁其实情感上咧，我自己个人都系一直忽略嘅，因为唔想面对啊，太有啲情感好澎湃，实在真系顶唔顺。但系好多时就以前咧，我成日都用我个头脑咧，去分析呢方面嘅情感，点解我咁唔开心，或者点解我咁不忿，或者点解我咁嬲怒咧？但系其实系唔 work 嘅，系啊，真系控制唔到嘅。我哋嘅情绪唔系受我哋控制嘅。 是啊，佢要出嚟就要出嚟。而呢个情绪出咗嚟之后，我哋个头脑就调返转，会搵我哋喺我哋个 database 里面搵一啲嘅原因去将呢个情感去reason， 即令到佢系理性化嘅去解释呢，但其实未必真系代表嗰件事嘅存在。 是啊是啊，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用第二样嘢呢合理化呢件事，我就冚住佢。 但其实只系一个能量积存咗作为情感喺我哋嘅身体里面。咁所以呢本书嘅出现亦都系帮到我嘅。因为好多时我都好怕去面对自己嘅情感。即系 even 做过好多疗愈啊，或者好多内观啊，好多静心呢，当我嘅情感出现嗰时候，我都想匿埋一二角，即系我唔想面对，因为太过唔舒服。 係啊，好。好直接面对返呢啲嘢囉，所以都有一个 client 同我讲呢啲色彩整到我觉得自己好 naked。 即赤裸裸咁将自己去呈现出嚟。但係治疗嘅第一部分首先就係要去愿意面对真实嘅自己。 冇错啦，面对真实嘅自己，今日接受真实嘅自己，就係、是、开始爱自己啦。 而爱自己，记住呢、這个接受真实嘅自己亦都系代表我哋嘅力量咯，我哋嘅 power 其实喺边度嚟咧？唔系话我扮几咁劲，或者对住周围嘅人好大声，代表我好有气势。呢个系我真正嘅力量，真正嘅力量系源自于接受自己所有嘢，包括情感。咁你慢慢就会将你嘅人生会转化。 系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要会觉得生活中好多嘢我冇得拣啊，其实唔系冇得拣，你接受住自己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嘅选择好多噶。 是啊，都是那个框框啦，因为当我们慢慢将这个框框去溶解，咁去面对返自己的情感，是啊，我现在是好嬲，或者我现在是好伤心，咁就点啊，但是我的伤心可能是源自于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呢， 是、 啊、又或者其他嘢呢，咁但是当我真正去面对这方面的自己，即是我拥抱了这方面的自己，一直被自己抌埋一边的唔关我事的自己，咁你慢慢你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你的能量就是从这一个自己去出来咯。 没错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啦，自己的存在感啦，不是这么稳定，咁呢本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色彩，可以帮你重新揾翻，其实你自己对自己嘅价值喺边度啊？你自己点样睇自己，加埋你自己点样可以保持一个好嘅距离同身边嘅人呢？因为呢一排我哋大家经常讲一啲情绪绑架啦、情绪勒索啦，咁呢本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帮你唔会就系入到呢个情况。 其实都解释到就系话七日之后究竟系做啲咩呢？咁其实就系、是。 慢慢去帮我哋去面对真实自己，拥抱自己真实嘅力量，咁我哋先至可以活出更灿烂嘅人生啦。即系可能我觉得我好老土咁样讲，但系呢个系真正我哋每一个人都冇得逃避嘅一个道路嚟嘅。其实无论你用咩方法都好，或者你唔用呢本书都好，或者你用其他方法都好，但系最后嘅道路系面对真实嘅自己 咯。系啦，因为自己系唯一陪伴自己一世嘅人。 系啊，呢个好紧要。 呢个系好重要噶，你自己、你嘅身体、你嘅健康、你嘅情绪系24小时陪紧你嘅。咁如果我哋想舒服啲，咁对自己好啲 啊。系啊，当你即系慢慢去爱自己咧，我之前都我谂讲过好多次嘅，其实你嘅你嘅周围嘅关系啊，你嘅际遇，所有嘢都一定会改变。如果你真系真心去面对自己，我 100% 即系我可以肯定，咁就会系即系呢个系爱自己系其中一个方式啦。 系啦系啦，其实爱自己对自己好呢个系其中一个方式。跟住我哋就慢慢唔会揾一啲其他人嘅睇法又好啦，观点又好，翻嚟 judge 自己啦，我就批判自己，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责怪自己，觉得自己唔够好啊，人哋嗰啲先系好噶啦，咁啊越嚟越闹自己，住自己又越嚟越冇信心噶啦，咁啊自己有啲时候有啲人会觉得唔得啊，我唔可以爱自己，咁样好自私啊，咁自己同其他人一样重要，点解唔可以爱自己呢？ 系啊，呢个老生常谈啊。咁其实呢一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实在太讲得太开心啦。阿 Jack， 好啦，你有咩最后想同听众讲？ 咁希望咧，大家可以有呢个机会俾自己慢慢有色彩，入翻自己嘅心。咁如果你觉得身边有好多人都系需要色彩嘅帮手，咁呢本书你都可以分享出去，俾佢哋好好帮助自己。咁之后我哋下年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更加多，咁好似啱啱 Mika 讲嘅，我哋会有不定时嘅 live， 喺 live 上边我哋会做唔同嘅活动，加埋回答唔同嘅问题。 系啦，咁所以所有嘢关于嗰、那个嗰、那个究竟所以我喺边度买本书啦，我喺边度睇 live 啦，或者 click 啦，所有嘢去边度咧？同埋所有嘅分享会啊、活动啊，所有嘢咁好简单啫。你只系去到阿 Jack 嗰个爱自己嘅 Facebook page 里边咧，就有晒所有嘅资讯。记得如果你真系攞本书噶啦，真系唔好蚀底吓，咁就做出你哋嘅七日。列出你哋嘅七日色彩选择，可能会得到呢个色彩心灵咨询嘅服务噶。咁我都再详细再讲多次，我真系一定今日即刻 mark 低佢先。咁佢话佢唔会歧视我噶嘛。咁今日嘅时间咧，差唔多啦。咁好多谢 Jack 啦 ，Thank you。 系啦，咁好多谢各个听众嘅收听咧，我希望咧就大家越嚟越爱自己啦，越嚟越容易去爱自己啦，咁呢个都系我对大家嘅祝愿嚟嘅，咁我哋下次再讲个， 系啦，拜拜， 拜拜。